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黄婆婆，黄婆婆，教我杀，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多少年来，人们感念黄道婆的歌谣一直传颂不止。黄道婆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棉纺织技术革新家，也是史学界早有定论的女科学家。她为何会成为一位改进棉纺织技术的专家？在她的背后究竟有着哪些传奇经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黄道婆的人生传奇。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上海港口镇北喜泰路西有一所三间两进的黄母祠，它的第二进屋子当中供奉着一尊手里拿着棉花头上扎着布巾的农村妇女塑像，塑像额前皱纹累累，脸上一派慈祥沉毅，既显出被供奉者黄道婆苍老之年，又标示着她心地善良，性格坚强，使人瞻望起来十分亲切，敬意终生。不知不觉的便沉入对她的历史追忆与慕念当中。大约在南宋理宗淳佑五年，也就是公元1245年，黄道婆出生在上海乌泥泾镇，也就是如今的华泾镇，出生于一个穷苦人家。当时正是宋元更迭，兵荒马乱之际，蒙古军队锋芒直指临安，山河破碎的南宋王朝军拥臣服，出卖民族利益，朝野富人都是披荆挂玉，依然吃得脑满肠肥，置民族存亡于不顾。可是包括黄道婆一家在内的江南劳苦大众，不仅受汉族地主阶级的盘剥压榨，又遭到蒙古贵族铁蹄的蹂躏和威胁，还连年为天灾所袭击，使富庶的江南地区竟呈现出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的败落景象。然而在兵匪共袭的烽烟血火当中，承继着祖先勤劳勇敢光荣传统的劳动人民，依然是种瓜播谷，栽桑植棉，男耕女织，不断创造出社会财富，发展着社会生产。黄道婆就是在这样的群众土壤中发芽生根成长起来的。黄道婆出生前后，她的家乡便从闽广地区传来了棉花种植。到了黄道婆记事的时候，棉花种植已经普及浙江、江苏、江西和湖南等地，不少妇女学会了棉纺织技术。黄道婆由于世道多艰，家境贫寒，而且自小就失去了全部的骨肉亲人，孤苦无依，不能不自幼就跟随着劳动 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砍柴做饭，洗洗涮涮，拿针拿线，补补连连，一切都是他自己来奔波料理。黄道婆心灵手巧，好学好问，肯动脑筋，善于琢磨，大人干的活计他看一下便能举一反三，迅速地通路入门。 多少年来，人们感念黄道婆的歌谣一直传颂不止，她为何会成为一位改进棉纺织技术的专家？她与上海男人的产生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关联？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黄道婆的传奇人生。 当时的人们大都是穿着棉布衣裤除草犁田的，邻居的一位会纺线的阿姨十分喜欢黄道婆，就在聊天的时候告诉她哪种棉线布厚实而柔软，经久耐用，干活的人穿用极为合适。黄道婆听的时候也总是会全神贯注，听完似乎还在思索着什么，随后他便抓紧时间向邻居家的阿姨学习纺棉技术。起初黄道婆并不会干，弹棉絮弹得不透不净，卷棉条卷得松紧不匀，纺棉纱纺得粗一段细一段，好像蛇吃了蛋似的，但是他仍旧毫不气馁，仍然在坚持练习。然而在那个年月，成年劳动者尚且不得温饱，更何况黄道婆一个孤苦的幼女，生活逼迫她不得不到有田地的人家做了童养媳。讲起做童养媳的那段日子实在是太苦了，春天黄道婆稍微起得晚一点，婆婆就扯耳朵揪头发，夏天她想去树荫下透透气儿，婆婆便一棒头把她赶下水田，秋天她想把单衣翻成夹衣，婆婆却把一捆稻草塞到她手中，恶狠狠地说，先搓绳慢翻衣，等到落雪来得及。等真的到了冬天落雪了，黄道婆看婆婆早早地穿起了新棉衣，也想把自己的夹衣翻成棉衣，但是婆婆却拿出了几箩筐棉花对她说，落雪不及化雪冷，先剥棉花再翻衣。过了几天雪化了，黄道婆以为终于可以翻衣了，谁想到婆婆把脸一板眼一瞪说道，哼，化雪不如出太阳，再翻棉衣无用场。就这样黄道婆成年累月的起五更爬半夜，侍候全家人的吃喝穿戴，四季当中耕耘割藏她都是与牛马一起出归，虽然年纪轻轻，但她的劳动经验却依然相当丰富，丰富的经验使黄道婆更加聪明，尽管她每天被家务活累得筋疲力尽，但也还是硬挤出时间继续练习纺织技术。没用多久她便熟练地掌握了全部操作工序，剥棉籽敏捷利索，弹棉絮蓬松干净，卷棉条松紧实用，织棉布纹均编直。在黄道婆的生活里，没享受过慈爱，没有得到过温暖，心酸的泪把她活泼的童年过早地掩埋干净，只有这棉纺劳动才给了她莫大的快慰。每当她看见棉田里那龙爪样的棉叶，雪团似的棉花，每当她坐在那车转青雷秋纺雪，宫弯半月夜弹云的棉纺画卷里，便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乐趣。棉花会纺了，布也会织了，爱学习勤思考的黄道婆又发现了问题，棉花去籽这样用手指一个一个的剥实在太慢，而弹棉絮的小工才一尺半来长，还是线弦，需用手指来拨动，工身小没有劲儿，线弦容易断，手指拨弦费力气，以这样落后的技术纺纱织布，如何能供上那些干活人穿衣服的需要呢？黄道婆心里在经常想，能不能有什么新办法提高功效呢？ 多少年来，人们感念黄道婆的歌谣一直传颂不止，她为何会成为一位改进棉纺织技术的专家？她与 上海男人的产生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关联？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黄道婆的传奇人生。 南宋理宗景定四年，也就是公元1263年的一个清晨，黄浦江边一条商船准备起锚出海，忽然从舱底上来一个蓬头垢面的青年女子，跪到船主面前苦苦哀求，希望船主能够把她带到明广海南。原来这个蓬头垢面的年轻女子就是18岁的黄道婆，多年来她跟棉纺织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的手拴到了棉纱上，心也织到了棉布中，总是琢磨着怎样来提高效率。有一天他看到了从明广运来的棉布，色泽美观，质地紧密，后来又看到海南岛的黎族、云南高原上的彝族所生产的匹夫长阔而洁白细密的曼吉被，虾腹粗疏而色暗的粗吉被等，不由得对那些地区心驰神往，暗想若是能学到那儿的纺织技术该多好。本来早已有了这样南游学艺的志向，而恶劣的时事家情更催逼他加速动身。黄道婆的家乡乌泥泾是南宋统治集团重点搜刮地区两浙西路属地，几年当中许多人贫苦至极，便抛家弃业漂泊天涯，另寻活命的地方。尽管黄道婆的婆家没有破产，但她却依然无法存身。尽管她比蜜蜂勤快，比牛马受累，可还是免不了挨打受骂，躲寝进食。就在登上这条船的前一天，黄道婆天刚亮就下了地，太阳落山才回家，疲乏的进门躺在床上就合衣而睡，凶狠的公婆根本不问情由，恶骂不止。黄道婆挣扎着爬起来，刚想分辨几句，就马上被拖下床来毒打一顿。而她的丈夫非但没有劝阻，反而加鞭助棍，打完之后还将其锁进了柴房，不给她饭吃，也不让她睡觉。黄道婆痛苦到了极点，她再也不甘心忍受这封建牢狱的折磨，决心挣脱封建礼教的枷锁，离开这黑暗的家庭。她知道长江岸边没有她的活路，便确定就此弃乡远航，访求先进纺织技术，实现夙愿。半夜黄道婆挖穿了囚室的屋顶逃了出来，奔向黄浦江边，躲进了一艘商船的船底。老船主听黄道婆倾吐了自己的志向，哭诉了痛苦的遭遇，而又看着她一身破衣烂衫，满脸血痕泪水，不由得又敬重又同情，便点头答应了她的要求。于是黄道婆登上船头，遥望乌泥泾，洒泪告别了他的出生地，随船南渡。而那个时代的交通工具异常简陋，航海技术又很低劣，黄道婆不避风险，忍着颠簸饥寒，闯过了惊涛骇浪，先抵詹城，随后到达崖州。他看到当地棉纺织业十分兴盛，便卸过船家，在海南落了脚。崖州的木棉和纺织技术强烈地吸引着黄道婆，朴实的黎族人民热诚地欢迎他，款待他。他不仅同这里的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爱上了这里的座座高山、片片阔林，拿起了著名的黎木、鞍搭、花背、幔布，瞅着那光彩明亮的黎丹、五色鲜艳的黎饰，黄道婆百看不厌，爱不释手。为了早日掌握黎家的技术，他刻苦学习黎族的语言，耳听心记嘴练，努力和黎族人打成一片，虚心地拜他们为师。他研究黎族的棉纺织工具，学习纺棉技巧，废寝忘食，争分夺秒，像着了迷一般。每学好一道工序，会用了一种工具，他就开心地仿佛吃了蜜一般。灿烂的友谊之花结出了丰硕的技术之果，黎族人民不仅在生活上热情照顾了黄道婆，而且把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 而聪明的黄道婆把全部精力倾注在棉纺织业上，又得到这样无私的帮助，很快就熟悉了离家全部的织棉工具，学成了他们的先进技术。尽管绞尽脑汁熬心血的劳动消耗，把黄道婆的一头青丝换上了全部的白发，给她丰润的脸上刻下了道道深而密的褶皱，但她仍然精神抖擞，身钻细岩，锲而不舍，刻苦实践，30年如一日，终于成为一位技艺精湛的棉纺织家。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韩涛。岁月恰似织布快缩，转眼间到了13世纪末。为了缓和各族人民的反抗，元朝统治者慢慢改变了以前那种屠杀和掠夺政策，实行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江南的经济开始好转。黄道婆这些年在元朝统治力量薄弱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未受到刀兵的涂炭，顺利地学会了不少棉纺织技术，如今听说故乡安定了下来，有了生机，他不由得又想起那里棉织业的落后情形，在内心重新燃起了改变江南技术面貌的志向，一股难以抑制的思乡感情油然而生。他向海南的同胞说出了心事，情长一身的黎族姐妹舍不得离开他，但又理解他，只好压着惜别的心情支持黄道婆。公元1295年的一天，黄道婆忍痛告别了她的第二故乡海南，搭船离开美丽的崖州，重返她阔别了30年之久的长江之滨。经过了改朝换代的战乱，黄道婆的公婆和丈夫早已先后死去，她一心无挂，只抱着造福与民的善良愿望，不顾晚年体力衰微与生活孤单，回到家乡便马上投身于棉纺织业的传艺改良和创新活动。当地的人们热烈地欢迎黄道婆满载而归，她更是不辞辛苦东奔西走，热心地向乡亲们讲述黎族的优良制棉技术。妇女们成天围着黄道婆听得倾心入神，她把自己在海南的所见所得倾囊相授，同时还把黎家先进经验与上海的生产实践结合起来，努力发挥自己的才能智慧，积极发明创造，对棉纺织工具与技术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制造出了新的杆、弹、纺织等工具，刷新了上海棉纺业的旧面貌。首先，黄道婆改革了杆子工序，她先打听家乡近些年是如何去籽净棉的，妇女们苦恼地告诉她，还是用手指头一个一个的包。黄道婆说，从现在起咱们改用新的杆子法吧，便教大家一人持一根光滑的小铁棍，把籽棉放在硬耳瓶的锤石上，用铁棍擀几棉籽。试验之后，妇女们乐不可支地嚷道，一下子可以擀出5-6个籽儿啊，再也不用用手指头挨个数了。黄道婆也感到十分的高兴，但是并不满足，她觉得用手按着铁棍擀还是比较费力，便继续寻求新的方法。忽然她想到了黎族脚踏车的原理，心中豁然开朗，马上与伙伴商量试用这一原理制造亚棉机。无论白天黑夜，黄道婆都思索着琢磨着，最终她发明出了绞车。所谓的绞车是由装置在机架上的两根碾轴组成，上面的是一根小直径的铁轴，下面的是一根直径较大的木轴，两轴靠摇臂摇动相反方向转动，把棉花喂进两轴间的空隙碾压，棉籽就被挤出来留在后方，棉纤维被带到前方。应用绞车后，完全改变了当时用手剥棉籽或用铁杖擀棉籽的落后状况。妇女们围着这新绞车像山雀一般欢呼雀跃，庆祝创制的成功。与此同时， 黄道婆还将沿用了多年的小弓进行改革，弓身由一尺半长改为了四尺多长，弓弦由线弦改为绳弦，将手指拨弦变为了棒槌击弦，这皆是有力的大弓，弹起绵来铮铮然，节奏鲜明，仿佛响起了一支动听的劳动乐曲，棉花弹得又松又葱，又快又干净。接着在纺纱工序上，黄道婆创造出了三定脚纺车，代替过去单定手摇的纺车，脚踏的劲头大，还腾出了双手握棉抽纱，同时能纺三根纱，速度快，产量多，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的纺车，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技术革命。而在织布工序上，黄道婆对织布机也有一定的改革，他借鉴我国传统的丝织技术，汲取了黎族人民织牙周被的长处，与乡亲们共同学习研究错纱配色、棕线制花等棉织技术，织成的被、褥、带、睡等上面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花纹，鲜艳如画，一时间乌泥精被名驰全国。黄道婆回乡几年之后，松江、太仓和苏杭等地都传用他的心法，以致有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盛称，制棉业逐渐兴盛了，甚至乌泥京附近的1000多户靠棉织技术谋生的居民，生活水平较之过去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多少年来，人们感念黄道婆的歌谣一直传颂不止，他为何会成为一位改进棉纺织技术的专家？他与上海男人的产生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关联？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黄道婆的传奇人生。 非常有意思的是，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蔡丰明认为，黄道婆手工棉纺织技艺和上海男人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认为，黄道婆发明的手工棉纺织技艺催生了肯做家务、有点怕老婆的上海男人。换句话说，就是因为有了黄道婆，所以有了上海男人。此前学界的一般看法是，上海男人产生于上海开埠后，是西方男女平等、男女同工观念输入后的结果。当时很多上海妇女到工厂做工，妇女的家庭地位迅速上升，加之女士优先等西方观念的普及，由此出现了上海男人的群体特征。但蔡丰明对此并不认同，他指出，其实早在明清时期，上海男人就已在松江府产生了。据蔡丰明介绍，由于黄道婆发明的三定纺车令纺织效率大幅度提高，纺织收入便成为了诸多家庭最重要的经济来源，这样就使得两性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从事纺织劳动的女性家庭地位提高，不少妇女成为了家中的顶梁柱，掌握了财政大权。明清时一些民间的竹枝词就很好地表现了上海一代妇女的重要性，正所谓布机生亚出毛毡，织妇双缠十指间，捧手晨星摇入室，富家守妾米和盐。您瞧，拿回米和盐的是妇女，这就使得他们在家中有了发言权。因为妇女从事了更多的经济活动，男性就帮忙做起了家务活，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随之淡化。据清朝嘉庆年间上海地方志记载，男女耕织，内外有事，田家妇女亦助农作，镇市男子亦小女工，男子小女工，这和现今愿意做家务的上海男人已如出一辙。蔡丰明表示，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还使得上海地区在明清时有了大娘子、倒插门等现象，男性娶比自己年龄大的妻子或到女方家中做招女婿，当时在北方还不太能被人们所认可和接受，但因为上海地区妇女的地位较高，一些女方家庭经济实力强，大娘子、倒插门就得到了认同。